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95集。 一行人飞快地跟着唐枕离开了原地，他们脚程极快，不过几个起落已在数十里之外。唐枕轻车熟路地将众人带到了一座破庙中，未敢停歇，先借李云的朱砂在破庙周遭布了个阵。唐枕博闻强志，看得出是浸淫阵法多年，不过半炷香的功夫，破庙已经隐藏了起来。李云将水坑放下，如饥似渴地上前帮忙。程前和严征明一人靠着一边的门板帮他们护法，同时也在默默地调息。这一年中秋之夜过得真是再兵荒马乱也没有了。这时程前毫无预兆地开口问道， 大师兄，你那天在朱雀塔中被勾出来的心魔究竟是什么？ 严征明身上的暗伤还没有调理明白，骤然受到这样的惊吓，他顿时一口气走岔，咳了个死去活来。程前严肃地看着他梨花带雨快吐血的大师兄，感觉此事没什么好讳莫如深的。 韩渊和我说，你的心魔我敢问不敢听。我方才想了想，没什么不敢听的。就算你打算欺师灭祖，咱们也没有适合祖让你大逆不道了。你就说吧，说出来或许能好些。 多么会讨人喜欢的一根棒槌啊。 严征明听了他这一番义正言辞的话，顿时觉得心更窄了。他悠悠地看了程前一眼，面部表情十分忧愁，盯着他那正直纯粹的表情看了片刻，严征明有气无力地挥手 滚。 臆想中的甜言与蜜语当真只是臆想。严征明发现，在残酷的现实中，他跟程前说过的最多的一个字好像就是滚。程前微微皱起眉，不明白他这又是哪来的一股邪火，于是按耐下心绪，十分耐心地劝解道， 大师兄，凡人整日柴米油盐尚且都有想不开的时候，何况是漫长的修行之路上呢？一时钻牛角尖没什么的。 是没什么呀，本来就没什么，我说有什么了吗？ 严征明心里有鬼，当即恼羞成怒地接连抢白了程前三句。说完，自己也觉得自己这火发得十分没有道理，于是索性破罐子破摔。 就不告诉你，走开。 严征明被程前无知无觉的目光看着，越发怒气蓬勃，盯了程前看了半晌，心里想象着自己如何一把将程前的脑袋薅过来，再如何声势十足地冲着他的耳朵大喊一声， 问什么问，老子的心魔就是你这混账。 可惜这样的事儿，他也就只敢在心里想想。严征明身外如冰雪似的巍然不动，心里却已经反复无常，上蹿下跳成了只大猴子。最后他一巴掌按死心里的大猴子，充满理智地转过了脸去，对程前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。在一场短得不能再短的夜谈与一场长得不能再长的争斗后，严征明打算将冷战持续地进行下去。程前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笑了。 那好吧，我不问了，反正我看你也没事。 严征明斜眼看着他， 像你这么会自娱自乐的。 眼看掌门师兄脸上又要山雨欲来，像是打算将他家法处置。程前这辈子终于也识相了一回，他一边感慨着娘娘越发喜怒无常不好哄了，一边从自己的长袖中摸出了一根细细的小棍，摊开手掌打开，那小棍拉长变粗，化成了一把金玉满堂的剑。 正是临行的时候年明明谷主相赠的那把。程前将剑递给颜征明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讨好。 你的剑不是折了吗？先用这把吧，虽然不中看了些，但剑是好剑，回头我再去给你选把更好的。 颜征明看了一眼，当即无比嫌弃地往旁边一躲。 快拿远点，伤眼。 确实是有一些伤眼。 程前惨遭嫌弃，蹭了蹭鼻子也不以为意。 大师兄纨绔当了这么多年，早已经修成了个高级的纨绔，看不上这充满土财主气息的玩意儿也是正常。 要不然我把双刃给你吧。 颜征明闻言愣了愣，凡是练剑的没人能不被那寒霜四溢的宝剑吸引，哪怕他背着个不得好死的恶名。只是颜征明对他倒没什么想法，因为他这些年对着那把剑光顾着睹物思人了，久而久之每次见双刃他未曾动心，总是先伤心。颜征明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盯着程前。 双刃你舍得给我？ 程前二话不说，抬手将双刃抛进了他怀里。 拿去。 颜征明拉开剑鞘，剑刃上冷素素的寒霜扑面而来，他烦闷的心情顿时好了，嘴角不由自主地提起了一个春风化雨的小弯。可是还没等笑开，颜征明又想起当年程前提着这把双刃可是人在剑在剑失人亡的，他不由得有些出神。 无论我问他要什么，他都能这样痛快地拿来给我吗？ 这又甜又苦的念头一闪，颜征明的目光又暗淡了下去。颜征明几次三番进入掌门印，将童儒及其下场都尽收眼底，对这位误入歧途的师祖感情很复杂，尤其察觉到他对师父似乎还有些不合适的奇念。一方面颜征明对童儒有种微妙的同病相怜，一方面他又将自己对自己的那点厌恶投射到了童儒身上。纵然知道是无理迁怒仙人，却也不知该如何克制。如果程前是他的长辈或者兄长，那么颜征明心里会好受很多，他心意赤诚一片，充其量也就觉得自己有点离经叛道，说不定还会任性地厚着脸皮粘上去。万一被逐出师门，那就更好了，干什么都无所顾忌。可惜不是，程前是他从小带大的师弟，身份稍微一颠倒，就什么都不一样了。哪怕是赤诚一片的心意也成了不该有的念头。他身为掌门，如果真的勾搭师弟误入歧途，那就真是再怎么赤诚也见不得光，再怎么深情也掺着说不出的侠逆与猥琐。 我配吗？ 颜征明在心里充满厌恶地尖酸了自己一句，一声不吭地将双刃还给程前。眼见唐枕他们已经做好外围阵法，便默默地站起来进了破庙里。留在原地的程前一个头变成两个大，感觉大师兄的毛简直顺不过来了。躲在破庙里的年大大剑颜征明进来，连忙屁颠屁颠地跑上前来搭话。 前辈。 他当时被程前甩下，又有一个六郎等着他救命，迫不得已回了明明谷，不要钱的给他爹灌了好大一碗迷魂汤。 程长老有意收我为徒，我得跟着他去历练。 既然这样，那好吧。 虽说是扯谎坑他爹，但年大大企图拜入程前门下之心确实一直没死，尤其亲眼目睹了扶摇派一场师门大战，之前的那一点不死心几乎变成了心驰神往，玩命地跑上去对未来师伯献殷勤。 晚辈明明谷年大大拜见前辈。 颜征明正陷在深深的自我厌恶里，恹恹地扫了年大大一眼，迅速形成了对此人的第一印象。 当路狗，爹有病。 年大大察觉到未来师伯的目光好像不怎么友好，一点也不像程前描述的那么随和，便硬着头皮在自我鼓励。 前辈高人的脾气大多都不怎么样，不必介怀。锲而不舍，尽是可虑，我年大大将来一定成为一方大能。 严征明爱答不理，年大大便拿出了他和程前的相处之道。别人不理他，他就自己喋喋不休地讲了下去，从他是如何崇敬程长老，到如何从谷中偷溜出来，鬼鬼祟祟地跟踪了程前一路，怎么死皮赖脸，又怎么处心积虑地混在唐枕身边云云。听得严征明眼角跳个不停，出离愤怒。 此人肯定对小倩不怀好意。 严征明觉得自己心怀不轨，全天下人就都一样心怀不轨。严征明脚步一顿，猛地扭过头去，完全不在意什么以大欺小。剑修一身威压，毫不吝惜地碾过去，不分青红皂白地质问道： 你对我师弟有什么图谋？ 啊？ 他想向未来的师伯剖白一下自己将来一定会努力上进、孝顺尊长的心计，可惜被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，两股战战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 说。 年大大心里泪流成海，他第一次见到活的剑修，感觉以后再也不想见第二个了。 剑修真是太可怕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